梦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高密的回忆莫言新作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莫言的新作短篇小说等待摩西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歌德的剧本艾格蒙特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等待摩西的上半部分。我的同乡柳卫东，原名柳摩西，摩西是他信教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。文革时他改了名，改革开放以后他做生意发了财，可是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，30多年音信全无，别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，只有他的老婆马秀美一心一意等他回来。我们继续欣赏等待摩西的下半部分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现在是2017年8月1日，我在蓬莱八仙宾馆801房间，刚从酒宴上归来，匆匆打开电脑，找出2012年5月写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。说是小说，其实基本上是纪实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这篇作品，是因为我总感觉这个故事没有结束。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？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不合常理。我总觉得白发苍苍的马秀美这样苦苦坚持着往货车上贴寻人启事，总有一天会有个结果。我回忆着读过的文学作品里的类似情节，回忆着那些当事人的表现，似乎都安不到马秀美身上。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给出一连串的描写来展示这个苦难深重、苦苦期盼的女人突然看到失踪30多年的男人坐在自家门槛上时内心的感受和外部的表现。似乎怎么写都不过分，似乎怎么写都不能令人满意，似乎怎么写都会落入俗套。如果不是在酒宴上遇到了柳卫东的弟弟，我不会打开电脑来续写这部作品。我早就知道刘卫东的弟弟柳向阳生意做得很大，我们村集资修建村后的那座大桥时，出资最多的就是他。1975年我应征入伍，42年后就地重游，与几位老战友见面设宴叙旧，宴席摆在八仙酒楼，喝的是醉八仙酒，最亲不过战友情。40多年不见当初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如今都成了齿摇眼花的老人。酒酣耳热之际，一服务小姐对我说：先生，有一个您的老乡想见你。我说让他进来。一会儿只见一个彪形大汉挺着肚子摇摇摆摆地进来，对我说：三哥，你一定不认识我了。我上下打量着他说，看着面熟，但的确想不起来你是谁了。他说：我是柳卫东的弟弟柳向阳。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，往事历历如到眼前。我说：向阳，怎么会是你呀？我当兵时你还是个小瘦孩啊。刘向阳说：三哥，你也不想想你当兵走了多少年了。是啊，当兵离家42年，刘向阳也是50多岁的人了。我很感慨，忙对我的战友们介绍他。 在座的战友们竟然多半都认识他，不认识的也知道他。他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，我的好几个战友就住在他开发的楼盘里，当面夸他的楼盘质量不错，几个有意买房的战友赶紧跟他扫微信。我说，向阳，这都是我的亲战友，一个新兵连训出来的，你可要给他们优惠。他说，三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老丈人就是原守备区的副政委，我对军人有感情。我说，太好了，快坐下喝两杯。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喝酒啊？他说，三哥，您这张脸太有个性了，您一进酒店我就知道了。我说，你就直接说我丑不就得了，还文绉绉的瞎拽啥呀？他说，三哥，您不丑，您是咱高密东北乡的美男子，我们单位有几个小伙子想整成您这模样呢。我说，你这是跟谁学的呀，骂人不带脏字儿。他说，三哥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您出来一下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跟他到了门外，听他说道，我哥回来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兴奋地说，我就知道他没死，这家伙30多年了跑到哪儿去了？问他，他支支吾吾，云山雾罩的，一会儿说在黑龙江，一会儿说在海南，一会儿说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，一会儿说在深山老林里，总之没有一句话可信。柳向阳无奈地说，连手机也不会用，信用卡也没见过，思维还停留在80年代。我问他现在在哪里，我要见他。前天还在我这儿要我投资他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，我没搭理他，昨天气哄哄的走了，说要到黄岛他女儿家。我问，什么叫讨还民族财富计划？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呗，什么末代皇帝在美国花旗银行存有3亿美元的巨款，加上利息超过300亿，但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了，国家出面不方便，委托民间办理，老一套，连傻瓜都不信，但是他信。我要见见他，你把柳梅的手机号给我，这几天我正好要到黄岛去。你见他干什么呀？我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。柳向阳说着，从手机里翻出他侄女的手机号码，报给了我。我就是想知道，这35年他到底躲在什么地方。柳向阳略带嘲讽地说，您自己问去吧，问明白后别忘了告诉我一声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三哥，你可千万别让他给忽悠了。我已经给柳梅和柳叶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提高警惕。他手里那些文件制作精美，凹凸纹、水印、嵌着金属线，简直比真的还像真的。而且你不知道他的口才有多么好。 柳梅和丈夫在自己开的渔人码头酒店的最豪华包间里接待我，包间装修的金碧辉煌，土豪气十足。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房间，但对他们夫妇能在容十几个人的大包间里招待我一个人，还是十分感动。我说，柳梅啊，耽误你们做生意了，其实有一个安静的小房子，我们说说话就行了。他说，叔，您是稀客，如果不是我娘的面子，我们用8人大轿去抬，你也不会来的。柳梅的丈夫剃着光头，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子，胳膊上刺着一条青龙，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，很像影视剧里头的黑社会人物。柳梅对我解释道，叔，知道您看着不顺眼，其实他是个大老实人，开饭店混码头不容易，留胡子刺青龙是自我保护。我说，我明白。尽管我说我只要一碗海鲜面就行了，但他们还是上了螃蟹、大虾、海参、鲍鱼、海胆，满桌子海鲜，20个人也吃不完。我说，太浪费了，太浪费了。柳梅说，叔，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斑斑样样的都尝尝，吃不了也浪费不了，待会儿给服务员吃。听说浪费不了，我心里稍微安宁了点。我与他们夫妇碰了一下杯，说，柳梅啊，不说你也知道，我来这里主要是想见见你父亲。柳梅说，他根本就没来这里，他怎么有脸到我这里来？他来了我也不会认他，他把我们娘仨扔下，30多年我们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 我记得我妹妹三岁那年发高烧，我娘也发高烧，没钱去医院，在家里等死。我去求我老爷爷，老爷爷就说，主啊，饶恕他们吧。我去求我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关着大门不见我。我在大街上哭喊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，大叔大婶们，我娘病了，我妹妹也病了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，借给我几个钱，让我去买点药给我娘和我妹妹治病，我娘和我妹妹要是死了，我也没有活路了。柳梅抹着眼泪说，村子里的人怕得罪我爷爷，我爷爷一直认为俺娘勾结别人把俺爹害了，只有您家俺婶婶把我领回家，给我喝了一碗白糖水，送给我5块钱，让我赶紧给俺娘和俺妹子买药。那年我才6岁，我6岁就担起了重担。我去了乡村医院，在那儿哭晕了，医生护士都哭了，院长也被感动了，派人将我娘和我妹妹接到医院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我说，柳梅啊，看到你们生活得很好，我感到很欣慰，我跟你父亲是好朋友，听到他还活着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当年他悄然蒸发，一定有难言之隐，所以我希望你和你妹妹还是要接受的。柳梅说，叔，走着看吧，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让我叫一个我恨之入骨的人为爹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但他的确是你爹呀。他说，叔，您的好意我明白，我会把您的意思跟我妹妹说说，不过我妹妹比我的态度更坚决，她说只要这个男人到她家，她会立即报警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，那你母亲是什么态度呢？柳梅叹一口气道，叔，还用我说吗？您自己想想吧。我能想象出马秀美对抛弃了她和孩子35年后又突然出现的柳卫东的态度吗？我想象不出来，想象不出来，又很想知道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去问。马秀美家的，不，应该是柳卫东家的房子和院落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破败。我看到房顶上的太阳能感光板和墙壁上悬挂着的空调机，知道马秀美在柳卫东回来之前，在两个日子过得很好的女儿的帮助下，生活水平是与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同等的，这让我多少感到了欣慰。我一进大门，马秀美就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。我想象中她应该腰背佝偻，骨瘦如柴，像祥林嫂那样木讷，但眼前这个人身体发福，面色红润，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，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。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要问了。她往胸口画了一个十字，嘴里嘟囔着说，大兄弟啊，还真被摩西说中了，他说这两天必有贵客上门，果不其然，你就来了。我问他，卫东呢？他说，他已经不叫卫东了，他叫摩西。我说，那么摩西呢？在家吗？在，正在跟几个教友谈话，你稍等会儿，我去给你通报一下。我站在他家院子里，看着这个虔诚的教徒，忠诚的女人，掀开门口悬挂着的花花绿绿的塑料挡蝇绳，闪身进了屋。我看到院子里影背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，我看到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树果累累，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，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有我不正常。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。 好了，莫言的新作短篇小说《等待摩西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我们都知道爱尔兰作家，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写过一个剧本《等待戈多》，这是一部荒诞戏剧，以两个流浪汉苦等戈多而戈多不来的情节，预示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，表达了世界荒诞、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。莫言的这篇小说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，但是主题也有一些荒诞色彩，柳摩西、柳卫东再到柳摩西，形成了一个荒诞的轮回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歌德的剧本《艾克蒙特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

二回，书接上文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。